愿忘掉引诱，留下厮守。如果你最好是最坏借口，别人未接受，就含泪笑笑，让旁人收口。顽强活到今时的我，坏的好的见太多，谁人在暗中扶起我，还怎会不清楚。来做我女人好吗，让我爱惜好吗，从前负担许多，今天交给我。潮流有许多个，没有变的不多，曾遗憾的许多，你却没遗下我。明天也许天气渐冷，生命无复灿烂，面前若有你，情愿简单。这样细心，令人再怨恨，没同样爱你，但随年俱增。顽强活到旧时的我，坏的好的见太多，狂潮越过低潮冲过，才明白我要什么。做我女人好吗，让我爱惜好吗，从前负担许多，今天交给我。潮流有许多个，没有变的不多，曾遗憾的许多，你却没遗下我。从前负担许多，今天都交给我。潮流有许多个，没有变的不多，曾遗憾的许多，你却在维护。